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儿周六，虽然很多朋友呢因为调休的原因今天要正常的上班啊，但是我们的节目呢还是照往常的惯例，在周六周日两天和我们的古曲爱好者呢一起分享多种形式的曲艺作品。今天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要请您欣赏的呢是一段京韵大鼓，这是京韵大鼓名家侯月秋先生演唱的一段刺汤琴。 生逢洞房花烛日 取尽雪燕拜把堂。 呼， 镇国师华严圣传，够着齐整那一番，庄严陈设把胸肠，瑞皑皑香烧万寿，焚金鼎光闪闪，烛点不笑照玉堂，金钩掌着云袖，在那牙床紧着金三娘，这家人满面娇羞，一心的气恼，一腔子愤恨，我是满腹的思量，想我进春山再画，原因是教主我这冤仇未雪才做新娘，恨苍天祸及情门无常，四恩主怎将鼠辈凡做了贤良，现而今官不禄去，倾家跑产只乐得夫离妻散，也妇人亡，这些娘正思量，不见贼是亲国，灭邪之鼠眼，见汤秦耸肩缩背，他的手足张狂，不由地怒，二目通红，切欲齿，无奈何我这一身债起成长，家寒春满起朱唇，应声而哭，啊，说破碎进城我要哭。小母子荣非止一日，可想之思常在梦想，今日离良缘已定了，何必谦让，必须要交杯双喜畅饮琼浆，这家人意欲要将贼惯，少不得忍气含羞，我得委屈着心肠，说奴不过呀，陪君饮尽这杯中的酒，也不能够做银呐、我的量儿也就平常，烫平息 心立银交杯，方才跪坐那烈女石壶，斟上清凉高奉清尊，说君请饮，汤琴说哎呀呀，我看老贵手帮下山。家人说谢贺夫尊呐、啊，新生的荣誉真乃是陡然的富贵，这意外的风光，谢愿君你只高升。酒又给他斟二盏，我在贺君呐、啊，秦楼千里挂鸾床，汤琴说今夕之会是三生星爷方消除了我那朝思不想万种的思量，贼饮罢了二一杯，家人又给他斟三盏，哟我的君哪、啊、你先饮此杯酒吧，借我有一言哪、啊、要冒常言道啊，我们女子痴心你们难做婆性，但只愁红楼独守鲁滨成双。汤琴说哎，我的亲你好啊，再多一夜，除非是我一死才了却了这情长。家人说哟，九言之间呢、啊，这是戏之耳，君言也太重了，奴家我怎当？忙唤大悲说，君休要你介意呀、啊。奴家我赔罪了、爱这不知死的贼呀、啊，就到北库他还得意呀呀。臣勉强饮，笑嘻嘻，捏斜着二目，他的神色张狂， 说我常在花街留下，终日里游荡，侍女铭记，我也曾见过那些无数的红妆，他们不过是脂粉涂抹装饰的俊俏，那似今你是天生的秀丽，是自来的端庄，像今宵春风儿暖落帷，见腰儿揉碎了梅花杯，你看那月轮儿往西坠，金色升起亮，这家人搀扶着汤琴上压床，暗自奸贼在床上躺，我代表家人雪颜娘，听桥楼更鼓齐催，我的心意乱，见月轮堪堪带落送明横床，洞房中是绵绵的杀气，灯光暗，罗帷内隐隐的呼声久未长，这家人软软相去，听听里那杏言儿频频盼顾，不住的往贼床上前来，掀起了小金帐，喘吁吁轻轻提刀细猜想，见恶贼明兵坠入了迷离梦，这家人他把银牙紧咬，气昂昂说是贼呀你可太胆了，我们当初待你呀那个样的情长，可恨你屈奉奸贼十足计搜玉杯，以怨报德暗思重伤，可恨你谋害恩主，你把阴毒使尽还逼奴，今夜晚雨要被乱花，可怜我那被害夫君身陶遁，飘零在外啊流落他乡，可怜他举目无亲有谁怜念，弃之俱罪把姓名藏，最可叹那一仆木成身体死，一腔热血洒在云阳，可怜奴为报夫仇抛头露面，亡生舍死为虎狼，奴虽不能在青史名标传流后世，乐一个轰轰烈烈姓名香啊，我在万古流芳。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光往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长字，跟我来您的，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好，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还是接着请上京韵大鼓名家侯月秋先生来给您继续演唱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京韵大鼓《刺汤琴》。 这家人一腔怒气，红孝汉一点担心好奇狂，忙过去那累手的衣襟把乡裙也起，又将这青丝紧满用手，怕儿累怕他是狗光有头来去当中，细听听鸡犬无声人寂静，见银台上把经通烧短，珠泪成行，恶狠狠刀对着贼心，将要自压，猛听得一声响，当时之间呐，吓坏了小娘，不由得龙手腕儿一软，将他绕腿下，哎呀，险些儿把钢弓落地，猛一晃，急忙忙。青衣连步就躲着在了牙床后，凝神定气细看想，听了听钢鼓七催方铃响，那眼前的铁马儿云悠扬，又听得飞鸿渐起，摇翅而颤，原是那落叶儿凋零早上，别呆呆半晌迟疑心不定，乱雀雀四肢无力心内慌，扑通通放心乱跳峨眉簇，喘吁吁那一匹青腰手很强，这家人暗骂自己是无能的奸辈，当此计若不能够斩钉截铁报复了七八九，空负了时光忘了了墙，你可厌倦了野心肠。 他的脸焦黄，邓顺京手持钢刀，老哥躲在床沿下，见恶贼已然睡卧在天香，猛一扑，家人失尽了，凭生力听他们的声，但似贼凶，穿透了胸膛，腹痛的奸贼身翻起，你看他扎杀着两手，叫亲娘胳膊抖颤颤，摇的金钟很响，淋漓漓可不红战锤背后斜光，下列女见贼正命，忙身女一半拼了命的这个家人呐，其中他在欢阳弹气力碰向奸贼横玉璧，这汤琴身躯已倒在牙床，是怎样的钢锋刺穿心窝头又大着，家人摁住是无法的抵挡，只乐得气绝紧的须眉动，他的命尽平抢嘴来上，下列女见贼气断身不动，猛抬头见天已带亮，浇住了风风风风风几声死气，黎明也清嘘嘘，见窗纸发了白了，透着曙光起身去，哦，整顿衣襟，心中思忖，当此计贼人虽死，我是怎么样的地方，似这般杀人的凶手，我是应当偿命，我岂肯疑惑于人，落个不良，怎么能在此自尽，空埋没，怎么能够投上去阴藏，倒不如我自行检举往衙门里去，也好把我那文夫被害诉于公堂，也说一说奸贼的半个轻重，总也摘一摘无辜的判官被捉呀，不枉我出关路丑这一趟，哪怕我身遭万人喜洋洋，大势必想听当我是死人的公堂，到那时感情已死有何妨，这就是血宴自汤起，是女子真奸力，他是半仇不知半断麻。 欣赏了流派京韵名家侯月秋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的传统节目《刺汤琴》，下边呢，我们再请上洛派京韵名家刘春爱先生啊，为我们带来一段新时期的京韵大鼓作品《珠峰红旗》。 前队员手持兵弩，肩背着洋气壶，向地球最高点不能进攻，秦皇防抚州。 心留恋门轻轻放下扬起头慢慢坐在冰箱中恍恍惚惚竟无难辨昏昏沉沉深知 看见 战友们连上张毅的神情就在这胜利在握难忘的时刻似看见山下的同志们忙不停帐篷内火光点点如火种欢腾的气氛等到了本宫一双双的眼睛仰望风景一颗颗的红心热血沸腾单等着迎风的战友把家音送马上传捷报为同国庆这才是众志成城一天行这力量寒山倒不可抗衡榴莲门舍己为人不惜一切表现出革命的战士阶级感情一颗红心燃烈火这团火逼退死亡战胜危险烧垮了风雪融化了寒冰榴莲门面临险境无惧色恰好似轻松挺立在风雪中猛然间云火之中红光闪现啊原来是五星红旗飘顶峰霎时间风雪严寒已扫尽天地山川一片红顶峰上战友们声音随风似万岁万岁忙得榴莲门振臂高呼山河应群风轰鸣大回声这声音传到了 两段京韵大鼓作品，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精彩的曲艺唱段。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北京文艺广播还要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87.6兆赫。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